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马上又到周末了， 哎呀，怎么这时间过得这么快？ 多好啊！又可以出去玩去了。 是，每到周末，如果要是不把这两天的时间安排满了，都觉得对不起这周末。 而且连着两个周末好像都有雨。 啊， 估计大家，我说是之前的两周，估计大家可能都在家里边憋着呢， 是的， 是吧？都没出来。今天天特别好。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周末的天怎么样，一会儿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啊， 是， 也看看如果北京是一好天，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出行了。 是的， 哎， 上次咱们在跟大兴的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又知道了很多新地儿 啊，这真的那些地儿都我都不知道。 你看，你作为一个大兴人，你都不知道， 特别不称职。 是是是。以后一定要常去， 跟他们认识了我就要常去了。 哎，就是啊， 对， 比如说上次咱们聊的某个村儿啊，人那村建设的多好， 就是做面条那村是吧？哎，不是不是， 饺子 有露天游泳池那村， 对，然后还可以去喂各种那个家禽小动物， 对对对， 多好， 是 干干净净，而且还能赶大集， 对， 嗯，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 是的， 今天来的这两个地儿，我说句实话也没去过。 我听说过， 你都听， 我 连听都没听说过啊！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啊？今天呢，咱们还是要带着大家伙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还是要玩遍大兴。大兴有什么好玩的？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来说道说道。另外呢，在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会让这个京郊王春哥带着我们继续找一找周六日可以去哪玩。啊，我们先请出第一时段的嘉宾，大兴区旅游委市场科的龙凤来女士，欢迎您。 嗨，大家好，我是大兴区旅游委龙凤来。 您好，您好， 欢迎，欢迎。 还有大兴区天天渔港休闲农庄常务副总经理周毅先生，欢迎您。 哎，大家好，那周毅。 好，欢迎，欢迎。 哎呀，这天天渔港的就是不一样， 当然了， 带着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来了， 是啊， 听着就想。找一地儿坐下来吃点小海鲜，反正听着这名像是有海鲜能吃的地儿。 那当然，那当然，哎， 是吧？ 咱们开门见山吧，直接说，哎，这地儿在哪儿啊？ 这地儿就是大兴那个青龙店这边， 就在青龙店。 哎，对对对， 青云店。 对， 哎呀，那青云店那边好吃好玩的地儿好多呀。 确实是，云集了美食，各种美食。 那比如说像咱们天天渔港都有什么好吃的？ 好吃的，这个先说是这地方吧。 嗯， 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了，是这个是一个游泳池的地方啊。它这个农庄这个景点特点啊，就是这个游泳池那个露天游泳池挺漂亮，尤其是夏季啊。 嗯， 这个孩子们还有这个朋友们，就是带着孩子去游泳，这个确实是不错一个选择。 嗯， 另外它是农庄嘛，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养这个养有小动物， 对 吧？就这个养鸭养鸡。还有这个果园里边养的这个鸡鸭 啊， 然后还有那个养的鹿、羊什么的，哎，整个山庄有130多亩，整个环境也非常 不小啊 啊，对， 嗯， 就我觉得在南边啊，这应该算是一个挺有特点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哎，上次我就忘了问了，就是那个村里那游泳池交钱吧？ 凤来没来 啊？ 不知道咱说的哪个村儿。 哦，可能凤来讲， 就 我们那边游泳池好多的。 就大兴特早就已经是示范村，是全国的示范村，然后里边有一露天游泳池。说的不是周总那地儿啊，我周总那地儿我没去过，凤来看来也没去过，估计你去过不知道，好地儿太多了。 确实是， 你看外头一会儿下一时段的姐姐都快抢答 了，我知道 啊。其实这个在我没有做旅游大兴旅游之前，对大兴的这个美食美景玩的地方确实不太了解， 嗯， 但是现在就是。参与了咱们大兴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宣传，才更多的了解了， 嗯。 我刚才想给这个咱们周总补充一下， 嗯， 就是周总这个游泳池，因为一般现在露天游泳池很少，但是游泳池 特别少。 游泳池尤其是你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游泳，最担心的是什么？ 安全， 一定是安全，还有水质。所以这一点完全不用担心，水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就是我们亲自去考察过，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考察的话，是肯定是不敢给他去推荐的。嗯，我们当去了之后，那个水质清可见底，而且很多那个小朋友的家长的反馈都特别好。还有就是小朋友游完泳之后，还可以就是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些梅花鹿啊什么的，这些可以喂食， 嗯， 让他们感受这个自然的这种亲近。 嗯嗯，没事啊，对，太开门见山了，咱先说一下，比如说， 嗯， 我现在在南四环， 嗯， 我要去咱家，我怎么走？是走京开呢，还是走南中轴路呢，还是走京津唐高速呢？ 走南中轴路，就是这个高速公路是 G3 吧，应该是 G3， 就是从刘家窑桥正对着这个路， 嗯， 就一直走到，就是很好找。到了这个，你要是走一段高速的话，也可以，就是但是很短。但是我一般来说，我建议大家就走什么走这个，到了离高速口最近的一个岔路，然后出来以后 就是您说的 G3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 啊，对， 那个指路牌应该指的是哪儿？ 指路牌你在这个高速上可能看不到， 哦， 那么你可能就是还是利用导航走好。 明白，就导航， 哎， 就导咱们家天天渔港的这个。 哎，对对，天天渔港农闲，休闲农庄。 咱们那儿那么大，大概那里头都分配有什么？比如有游泳池， 游泳池，它的游泳池啊，这个游泳池是在一排，就是在游泳池南面呢，是一栋栋的这个别墅， 哦，就可以居住的。 对，它那个这个整个这个景色啊，确实是一个亮点，也是不错的。然后游泳池的，刚才就像咱们小龙说的，这个清澈见底，它里边，这泵都是循环的，24小时的这个是循环的泵，然后过滤的这水。然后每天还有专门有一个人呢，就负责打扫水面啊，包括周边啊，有一个专门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工程的一个人员打扫。 嗯 啊， 那我之前好像看到您院子里还有这个香蕉树，是吗？ 还柿子树。 柿子树。 对，这个果树挺多啊。这个一会儿我介绍那几道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几道菜就是这么去做呢？ 是 也是因为这里边有一道，就到了后面有一个院子，有一个叫民俗院，有大片的果园。 嗯。 果园里边有很多果树， 嗯， 有这个山楂树，有这个柿子树，还有葡萄园，还有葡萄采摘葡萄，地里边有很多采摘的东西，什么豆角、茄子，还有这个西红柿。 嗯， 前段时间我们西红柿挺大丰收， 嚯， 哦，西红柿确实还真是不一样。这西红柿，我自己也是他们老给我拿回家去吃点啊。 嗯， 我觉得这放上这么几天以后，吃的口感还真是不太一样。 嗯， 确实挺好。 听出周总的意思了吧？ 嗯， 那意思就是他们家那地儿可说的地儿太多了。 对 对， 嗯， 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好了。 对，而且呢，所有的这些蔬菜啊， 嗯， 比方说什么西红柿啊，还是采摘的那些东西啊， 对， 全都应该是那种无公害的。 哎，对对对 对， 对 吧？ 我们当时他们写过一海报嘛，最后一句话就是什么小时候的味道 啊， 我觉得还确实是。别的东西我吃的不多，西红柿我确实有点不安全，因为那时候我老天天他们都给我拿西红柿回家，然后吃，然后确实有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啊。哎，为什么起名叫天天渔港呢？ 天天渔港就是以前天就是在北京不是有几个就餐厅嘛，就是天天渔港的， 嗯， 后来就是做了一个农庄嘛。 哦，就是还是有一定联系的，是吧？ 啊，对，有点是联系。 哦，明白。那咱们那儿就是比如说小胖到周末了要携家眷一块儿，也可以在咱们那儿住。 住是可以的，住还是不错的。住宿条件我就刚才说了，在整个在这个在南面这南城这边啊，南边这边作为这个农庄或者山庄性质的啊，这种休闲性质，我觉得啊还是不错的。 明白。 因为他现在我们现在有78间房，将近80间房。 嗯， 在前面就是游泳池 过来以后，因为这个院子呀，这个基础挺长，是时间挺长了，一直它以来就是你看那院子里边这些绿化，这些都是下了功夫的，树也是很长时间的树，植物地都是很长时间的，大家就是这么说，可能也表达不太清楚，你们要是看看图片或者是去看一看，我觉得感触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对这个。说咱们这吃喝玩乐节目吧，我还是比较这个什么在行的，应该说是，这我觉得在这我的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觉得确实是从游泳池那边过来，然后这边是四面佛，然后又是有山楂树啊，还有杏树很多。我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我们中午吃饭都是那个用那个杏儿打的杏汁儿喝，我觉得挺好，又是纯天然的，但是胃口感也是不错的，挺不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周总这么描述的画面感很强，可以邀请咱们主持人和观众朋友， 对对对， 去这个咱们这个现场去感受一下， 是是， 感受一下我们大兴的这个美景。 我跟小胖要去的话，肯定就是一人带一条游泳裤就去了。 对，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小孩子去也比较不错，尤其这个季节啊，前面是游泳池，然后这边过来是这个有一排就是房间稍微就是非不错的房间啊，大概叫月季园啊，就前台对面那个，然后再往后走呢就是叫葡萄院，再往后走就是这个有一个叫四季客房，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叫民俗院，就是一个小院落的那种。 明白，就是风格是多样的。 风格，对，不一样，风格不一样。 明白。 各有特色，真是各有特色。 就是而且是房子有大有小呗。 对，你看这个四季这个葡萄院这客房呢，它是在一片片的葡萄架下面，然后延绵过去的这么一个环形的一个客房。这个客房前面是什么呢？就全是这个飞，就是有个孔雀，有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飞禽吧。你隔着玻璃，你推开门以后，前面是玻璃，玻璃完了就是这个飞禽的这个叫百鸽园，好像是什么东西，是啊，是这么一个地儿，有很多孔雀。说实话，孔雀现在在一般园子里边，国宾馆见的多一点，是吧？你作为农庄里边养孔雀的，也算不多见，是吧？ 哎，真的，小胖很适合你去， 是吧？ 那 看看孔雀去。 是是是， 反正孩子们对这个确实感触挺好。孩子们有时候就是愿意住的这个地方，一出来就跟这个什么环境也不错，然后上面就是全是，其实是露天的，但整个它这个葡萄架。就感觉上你全是这个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了，就像盖得非常好， 就像您刚才 说的， 因为这个年头长了， 年头长了， 然后可玩的东西又多， 对， 配套设施也完善， 是的，是的， 而且呢，走没多远，几乎就到了一个好像世外桃源一样， 对对对，您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我刚才这嘴也是笨，没说出这个意思来，就是感觉是世外桃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很安静，有时候晚上早上去散散步什么的非常好，老年人孩子包括不说老年人孩子吧，就说大家去了以后，感觉确实上一个很清新的、 放松的一个地 方，对对对，很清新的地方， 我们有听众去过您那儿啊 ？LIU 他就说了，如果要是走的话，就走京台高速，在魏善庄出口处是吗？ 那对对对，我这一般都是对对。 哥，我怀疑你天天都骑自行车去。 他一般都是往外出，回的话就不知道了，是吧？ 好好好， 或者一般都不出来， 哎， 是吧？ 因为那儿太好了。 是， 明白。 哎呀，这咱们节目也没有什么任意门哈，要有任意门，这边放着歌，直接扛着机器我们就去了，让大家看一看，但是也挺好， 挺好走，这是挺好走。 我说的是通过咱们语言描述，让大家先有一个想象， 是 啊， 可能到那儿了之后呢，会哎。哟，这比我想象中还好啊，反正您我们就告诉您地儿在那儿了，然后具体怎么走您就到那儿之后自己体验， 自己搜。 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说一说呢，刚才您也说了，说您那儿有什么有几道菜是要今天说一说，是咱们那儿的拿手菜，看家菜。 对，也就算是我们的特色菜吧，特色菜，农庄特色菜嘛，因为到农庄来嘛，那不比其他的地方还是要接地气， 对 的是。另外一个呢，我介绍这几种菜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原料，除了这鱼，这个一个是鸭，这不是一个是大鹅，一个是鸭，还一个是这焖鱼头， 大鱼头， 大鱼头， 鱼也是咱们的， 鱼不是， 鱼不是， 这个鸭跟鹅都是我们 都是自己养的， 这个我觉得啊，这一个食材要是好吃不好吃，我觉得这个原料确实占了很大的 肯定的 一个比例，以前我在广西。吃这个他们的一个这个野生的鱼，野生熏鱼，其实就是用一个纯水然后去炖这个，有一个味碟，但是味道就是很难找， 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大鹅也是，因为我们这个鸭跟鹅呀，刚才我跟你们提到了，就是这个我们有一很大的一片，就葡萄园过来过后，有一很大的一片果园，里边有各种树，有果树什么的。这个果树底下散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鹅呀，跟鸭呀， 是当猴子喂了， 是这样的， 都吃水果长大的， 对吧？掉下来的水果，其实我们水果很少，就除了采摘以外，它自己落下的，落下水果呢，这些。这个鸡鸭鹅 呀、 啊，他们就去吃，这就是在当然也不能光吃这个，可能还有点谷物什么的。 嗯、 但是它基本就是我们就完全散养的这个东西。 嗯， 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烧鹅，这个烧大鹅啊、嗯，这肯定是跟你买的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原料肯定是占了一半鲜的。 那当然， 这是肯定没问题。 那当然， 我介绍的这两个，一个你看这个 炖大鹅， 因为这个就是首先你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散养的这个鹅， 嗯， 它是这个大鹅基本上六斤左右的大鹅， 嗯， 然后呢它炖上这个几个四个小时以上， 嗯， 另外它这个我跟我们的厨师呢也聊过这个事情，他说这个诀窍里面呢还是在除了这个炖的时间这个比较这个悠长以外，另外它有一个小窍门，它是要焖上这个20分钟， 就是得让它入滋味， 对，要入味，因为它有一个酱包嘛，用这个酱包它要把这个鹅最后吃来的口感就是特别的柔润、 嗯， 但是它并不垮，味儿还能进得去。它这个关键在这个焖的同时呢，它要停火，停这么两次，停这么两次呢，它要把这个料包的味儿要浸到这个鹅肉里边，浸到骨头里， 好， 这么个，但这个口感呢，就是非常的糯，吃出那个鹅啊， 吃这个得提前定。 真的吗？ 我没去过咱们哪儿啊，我去别处吃那铁锅炖大鹅。 好功夫， 就像您说的，就是提前一天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先到啊？12点，他大概就是真的早上7-8点钟就问， 就开始 您出来了吗？是差不多12点到吧？我说是差不多，那我把鹅给您炖上，就开始在那，就是你在哪儿吃饭，就在那锅里边炖。我不知道您那儿是不是这样，应该也 是 差不多， 对， 把所有的东西，您要加点什么？我说不用加，你就。光炖鹅就行了，嚯，那一大锅，本身鹅就大， 对， 哎呦，那个整个那个感觉就是外边吃那卤味，大家都吃过， 知道知道， 就是刚捞出来的那种卤味的感觉。 哦，那肯定更新鲜。 就是如果那个屋子如果是一个包间的话，你一开那屋子开一小缝，那个炖鹅的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好吃极了。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可能鹅那个鹅肉会不会稍微的 对那个味儿。 柴一点或者怎么一点 不会，对， 巨嫩无比。 哦， 刚才就说的这个方法，就特意让我强调这么一个什么，这一个、 就是、关火焖一会儿， 焖一会儿，焖个10分钟的这个，要分两次， 嗯， 哎，叫它入味儿，然后呢，时间你这火候四个小时以上，是吧？这个确实是， 一不留神就把这秘方给说出来了。 没有没有， 啊、这 个 秘 方还远、啊、 没有， 一般没那么大锅，我告诉你， 这个 技术也应该算秘方的一部分吧。 嗯，对，这个大家可以借鉴，以后焖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这么用。 是， 关键原材料好， 原材料好。 哎，周总，那比如说啊，我们要定那儿的话，那平时跟周末什么时候人最多呀、啊？那 周末 还是 多点。嗯，我们平时呢就是。会议啊，团建啊，活动啊，还是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实际上离亦庄并不是太远， 是 啊，离亦庄并不太远，它这个，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就是，你看很多很多那些京东他们经常也去我们那边搞活动， 是，那肯定离得近嘛， 对， 来这样啊，咱们以问题为导向， 对对对、 啊，有很多的朋友问了一些问题， 是 跟咱们那有关系的，来， 紫丁香就问了，说农庄可以带宠物吗？ 宠物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啊，宠物呢你要自己要把它 看管好了， 看管好， 您得拴着它，牵着它， 拴着它，因为小朋友比较多， 对，还得注意安全。 其实关键可能大家问的是能不能住，就是因为有些地儿啊就不让这个宠物住的，咱们那儿比如说咱们那儿那么多间房，比如说标间，我能带个宠物吗？或者说小宠物是可以的，但是大宠物可能， 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说实话啊，但我们就是跟客人去协调，因为你客人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宠物啊是很安全的， 当然当然 啊，但是我们就是你住，我们不是建议把带狗在庄园里边走的。 哦，明白明白，其实这个也是为了别人好啊。 对 ，Leo 说，我想问一下嘉宾，咱那儿能钓鱼吗？ 钓鱼没有， 没有钓鱼，但是咱们可以吃鱼。 对，我们可以吃鱼。 哦， 对， 好吧，好吧， 大家可以说， 就是我们还有一道菜嘛，就是焖这个大鱼头嘛。 是 啊、哦，大鱼头啊，那个可以吃。刚刚说到鹅了，大家可以就说鹅肉，哎呦，最爱吃大鹅炖土豆啊，土豆里边全是那肉的香味。 对，那个大鹅里边确实是底下是有菜的， 有菜的。 对，刚才我忘了说了这一点。 对对对，说他觉得一点不次于大盘，就比大盘鸡好吃多了，真的。君阳说了，哎，咱们那一锅大鹅几个人吃可以啊？ 大鹅，我觉得啊，这个， 七八个人 吧，对，六到八人吧， 对， 六到十人吧，我觉得都可以。 对，我。要不你就只能光吃那鹅， 明白？ 上一次我们是四个人吃，吃了半锅，其他打包， 嗯， 半锅都不到。 对，你还可以在那里边下点菜、啊。 对， 好， 嗯， 天天渔港休闲农庄， 对 对， 是吧？ 是的。 那如果要是去的人呢，可能去直接搜一下就可以了。 对，就是现在都很导，直接导航就可以，百度、高德导航很方便。 明白。然后包括肯定也能搜到电话，然后大家也可以照着那电话。 美团上面。 明白， 飞猪 如果要是想找这些信息的话，还可以关注我们大兴旅游信息网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这些信息全都有。 嗯、官方微信是怎么找？ 大兴旅游， 就叫大兴旅游。 公众号搜大兴旅游，是那个印红色印章的。 嗯、好嘞， 就是咱们的官微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嗯，哎，问一下周总啊，我们啊，食肉动物是肯定的啊，我们还都是主食控，咱那儿有什么不错的主食吗？ 有粥。 有粥，对，粥还有一个 棒子面粥， 不是比那有特色 什么呀？ 你是想说粥啊，还是想说主食啊？ 看你那儿有什么呀？ 那我就跟你说两个吧。 行 啊，一个是那个，这个海胆野米炒饭，啊，这个炒饭呢是我参加过 海胆野米炒饭。 对对，这个野米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产的一种米，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的一个籽。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黑色的， 嗯， 大概其有这么，将近小一公分那么长了， 哦、 米吃起口很粗糙的这个米、嗯，但是呢，它这米呢，在炒饭之前，它是先头一天晚上先泡的，把这米要泡透、 嗯， 泡透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上锅蒸，把米就跟蒸米饭一样， 这米估计吃不上了， 啊、 咱们要先进广告了啊， 进广告。 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旺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耍牌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游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游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这两天北京的天不错，但是马上要到周末了，而且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京郊游啊，不知道周末这几天咱们北京天气怎么样？ 周末的天气呢，就是本周双休日的天气呢， 是的， 算现在来看呢，天气是这种晴到多云的天气，没有明显的这种大范围的降雨，但是呢，就是这个气温呢在33到34度左右，就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比较潮湿闷热的这种，就是闷热天气吧。如果去山区游玩呢，就是你山区可能海拔高的地方呢，山区呢可能会凉快一些，但是要山区游玩，咱们前面也说了，特别要注意防范这个地质灾害。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这个地质灾害属于这个黄色的预警范围内， 没错， 还容易出现滑坡呀、崩塌这些次生灾害，特别是今天夜间咱们北京特别是山区还报了这个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今天后半夜，半夜到后半夜，城区呢基本是小雨的量级，但是北部和西部这个山区还是有个别地方呢还会降雨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呢要关注这些地方的一个降雨情况，特别要双休日出行呢，它因为这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所以要注意安全。 明白，所以还是尽量避免去山区啊。今天我们推荐是让大家去大兴啊，这边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再问您一下，因为这两天下班路上现在正好也是这点啊，大家可能能看见说，哎呦，整个空气特别清透，都能看见西山了。这个明天的是不是天气依然会是这个样子吗？ 明天的天气呢就会和今天呢有所不一样。在今天这个降雨过后，今天夜间的降雨过后呢，明天呢北京呢就转入这个叫副热带高压控制，这个高压呢就是带来这种潮湿比较高，气温比较高，但是呢湿度又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像今天的天空呢比较通透，比较蓝，有蓝天白云，但是明天呢基本上就是因为低层湿度比较大，所以看的能见度呢就没有今天这么好了，明天早晨呢可能很多地方还有这种轻雾蒙蒙的这种状态，天空状况呢没有今天这么清爽了，主要是进入这个闷热天气的这种模式， 就开始有点桑拿天的感觉了。 对， 好嘞，那再说一下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国内呢现在如果去南方地区呢，他还特别关注这个午后这个会容易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像江南啊、江汉还有江淮这些地区呢，都容易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另外也东北地区也是在午后的强对流天气，主要是雷阵雨天气，局地呢可能还有暴雨的天气，要特别关注。那更需要关注的这天气呢是从明天开始，未来几天吧。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呢都是这种高温天气，除了北京还有这个华北南部陕西包括辽宁都是这种高温闷热天气，再往南走就是未来就是这个长沙、南昌、重庆、武汉、杭州、合肥、西安都将是这种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到这些地方出行出游呢要关注这个气温的这种影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 好的，谢谢游工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过去对大兴真的不太熟悉， 嗯， 经过咱们的节目这一段时间的介绍，不光我自己，我估计好多的朋友对大兴都说，哎呦，大兴还有这些地儿呢。 是的，有重新的了解。因为以往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包括咱们那边的领导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虽然以前我对大兴有一定的了解， 嗯， 而且在那边，特别是在文化呀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了解， 嗯， 但是可能啊，就是叫特别响的，比如说西瓜， 对 啊，然后比如说梨园儿， 哎 啊，然后再比如说 月姐， 哎，对对对，就类似这些，大家都觉得哦特别的熟，特别的熟，但是再具体到很多其他的地方，可能就并不是特别熟悉了。 嗯， 但是我相信，在那片儿的居住的朋友们一定说，哎呀，这地儿好多东西可多了，好吃的也特别多。 嗯， 所以等咱们的人一来一介绍，哎呦。我们两个人都疯了， 是真的， 所以我都开始羡慕。哎，小胖，要不咱俩换房呗？ 哎，我那儿可好了，而且刚刚天天渔港那周总，临走的时候还说呢，关了话筒，还没聊够呢。确实，好东西太多。 是， 这又来了一新朋友，也是风来带来的。我们先来请出他来，大兴区东新屯民俗村新屯人家的老板娘王燕，欢迎王燕。 大家好，我是那个老娘们手擀面新屯人家王燕儿。 哦，您好您好。哟，刚刚您说那手擀面是看来是咱家的特色了 啊。是我们这个，我们是北京市最美乡村，就是东新屯。 哦， 然后我们也是民俗村。 嗯， 然后呢手擀面呢是我们这一个村 全擀面， 大家都做这个民俗，这个旅游， 哦， 都搞这个手擀面。 哦， 哎呀真好，我就好吃这口。 我也是， 上次做节目我说面条什么时候来做节目啊？一定要深入了解一下，都有什么码啊？ 嗯，我们呢，手擀面呢是八卤八码，就是保守的说，就是有八个卤。这个呢，卤呢都是传统做法。您比如说，就是做茄子啊，茄子圈、酱油圈， 嗯， 然后那个咸菜汤， 嗯， 哎，这些都是老做法。 嗯，听着就好， 是吧？ 最关键手擀面啊。我不知道您那儿是有什么特色啊， 手擀面我们太经常吃了，在家里边我们自己就擀。您那儿的特色是？ 手擀面呢，我们是就是每天呢榨那新鲜的蔬菜汁儿。你比如说，胡萝卜、菠菜，然后每天榨汁儿。咱们榨的汁儿呢，用榨的汁儿和面。和面呢，就是每天早晨吧，6点多钟起来，然后榨汁儿，榨完汁儿和面。面呢需要醒一会儿。咱们的面呢也是传统的这个工艺。您比如说现在咱们好多面呢，有可能都不是这种做法了。像我们呢就是蛋清，然后呢放就是放点盐，放点碱，然后那个和完了以后滋润着，有40分钟左右开始擀。这个盐碱呢是俗话说这个碱是骨头，盐是筋。这个面条呢这样擀出来呢，又筋的又肉的又好吃，还放得住。 改天得去您那儿试试。 哎，那您那儿分不分？比如小胖说了，那个我想吃细点的，然后我说不，我想吃粗点的，这个会有分别吗？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手擀面嘛，就是切就全纯手工切，然后呢就基本是一种手法，就是薄厚，粗细基本都一样。就是纯手擀面，就是每天呢，最多的时候呢，得擀就是咱们的就是50斤到100斤的干面， 嚯！ 就是在旺季的时候，100斤的干面，就是没和之前的面的斤数。 100斤干面，这要煮出来得多少？ 6-7百碗吧。 一村人是够吃了吧？都去您家那儿汇聚一下是吧？ 反正在旺季的时候，一天就是。保守的说能卖600碗面。 嚯、我的天！ 咱们那个村都做这个吗？ 都做。 天哪！ 都做手擀面， 风格都很像吗？ 就是面条呢，基本上都一样。但是呢，就是各家有各家的其他特色。您比如说像我吧，我们家呢就是酱肉。 酱是自己酱的肉是吗？ 自己酱的肉， 就比如肘子呀什么的。 猪蹄儿啊，肘子呀，酱鸽子呀，柴鸡呀。都是每天早晨起来6点下锅，盯11点左右，哎，这些东西全都酱好。咱们那酱肉呢，也是都是全就是这个传统做法。现在呢，很多就是不锈钢锅呀，或者是高压锅呀，我还是使大铁锅。还是那个不用电，还是用那个火，大火。猪蹄子呢，就是一般的猪蹄儿啊，在四个小时煮完了以后， 脱骨了。 它这个味儿。也煮进去了，然后呢，它也特别的，这猪蹄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吃的特别筋道，特别糯，就是既筋道又糯，而且呢味道这个又就是被这个它这个酱肉这个味儿，这个料味儿，就是您比如说咱放葱姜蒜啊，它这个味儿都能散发出来，就是您一掰开这猪蹄子，既有猪蹄子的味儿呢，这个调料这个香味儿，也特别的好， 对，真的，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因为家里。那这个条件的问题啊，没法说弄柴火，弄那大铁锅。回来您有机会，比如说您去姐姐这儿试一试。我因为这个经常回我们家那个农村，我们家就跟您那儿是一模一样，就做手擀面，巨大一碗蹲在村口吃，卤肉就是两个大锅，一个锅煮面，一个锅炖肉。 你们村的鸡都被你吃没了吧？ 我已经没有鸡了，鸡真的已经没有了。有一个集市，就是有卖猪肉的。那边我们那儿养驴的比较多，骡子、羊比较多，鸡还真的少养，好像是真的会被吃没，可能是啊。然后到那儿买点肉之后，就往那大锅里边炖，炖完了之后啪啪一切，拿蒜汁那么一调， 对， 就蹲在村口吃着面，就是那个肉吃，哎呦，甭提多香！改天得去您那儿尝，跟我们家那儿有什么不一样？ 这酱肉呢，就是不是酱完了就行了，然后呢，传统的做法呢还要熏，放上红糖， 嚯， 咱们得给它熏一下，然后这个熏的这味儿啊，就是又加重了这个肉的香味儿，特别好吃。就是熏也是柴，还是以是铁锅，像我们家最大的那口锅，猪蹄儿一锅能出150到200个。 那是锅吗？ 就是 我觉得那是床，那得多大个儿啊！ 我听的意思是能带走，对吧？ 一般的我那个 不够是吧？ 就是。不够卖， 哎， 就每天都在不够卖。如果呢有那个顾客呢想，你比如说我想打包，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您要打包的话，您提前跟我说，您要一个、两个我可以给您打，您要多了 我没法 没得卖了， 因为顾客来了以后 早去吧， 您不打走了，别人早、早来也不行， 早去 就得定。哎，你要如果您想打包，您要打，你比如说这五个以上，十个以上，您就必须得跟我定，然后我每天都有定的。 哎呦， 今天我今天就这个定的就定，上午就定70多个， 哇、 就他就定走了，就每天我就是多主持这70个来、是为了你打包的。然后你如果没人定的话，我就不多煮，这样呢能保持我每天的这个东西新鲜。 哎，本家妹妹，咱仨人开个网店得了。 好的， 怎么样？ 好好好。 然后就起名叫 汪汪汪嘛。 别呀， 肉汪汪好吧， 猪蹄儿香。 我这个在网上啊没卖过。 哦。 预定一般的情况下，周六周日。预定的时候我都是我这一锅啊每天出多少大概几，就是只能是我卖富余的那一块儿，就大家你比如说人家好几十公里跑过来了，那我不能人家奔猪蹄来的我不能没有了，所以我就是不是为了说就为了卖给您这个然后我再卖人别的，人家就是吃这口来的。 甭解释，好吃的东西就是卖没了就先来先得，对吧？这也大家都理解。我们一开始呢就可能是说到这儿有点饿了，因为在天津渔港刚才正介绍那主食呢，没介绍完，就现在是有点饿，所以上来直接奔主食来了。先说说咱们那地儿是不是跟天津渔港离得比较近呢？还是 我们两个离得比较近。 哦， 我们呢是在104过了南大红门，要是走这个104的话啊， 104是国道， 国道对，104。 我以为是无轨电车呢。好， 104是国道。如果走京开的话呢，是那个就是青云店。 对，青云店，青云店。 魏善庄出口。 魏善庄。 魏善庄出口。 其实基本上导航的话都可以到。 是是。 导航就特别近，我们应该是靠市里是近的， 是 我们是近郊，所以。 新屯人家。大家搜一下估计就能搜着了、是吧， 都有 辛苦的心。 其实东京的屯儿作为手擀面的发源地，然后其实它已经是我们大兴的又一个名片，因为都知道大兴的西瓜是我们大兴的一个名片。然后手擀面其实也是，之所以为什么这么火呢，然后我们这个姐姐就是也是把这个手擀面包括她自己家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因为这是有典故的，它是有历史渊源的。不知道二位老师听说过没，就是在雍正年间，然后东新屯这个村儿有一位李姓的妹妹，然后选秀她被选入了宫中当这个妃子。结果呢就是到了这个宫里面，你想锦衣玉食什么都能吃的，但突然间一段时间她都日渐消瘦，然后皇上就说哎呀为什么你怎么日渐消瘦啊，就很心疼，就找来了各种御医啊什么给他看病都没有问题。结果突然间有一天这个李娘娘就跟这个皇上就说了，说这个其实我是想我妈妈了。想妈妈了，那就说那好办呀、 对，也接到宫里来。 对，接到宫里来。接到宫里来，这个娘娘见到了妈妈那是痛哭流涕啊，完了之后就开始这个相思，完了就说妈妈我特别想吃你做的手擀面。这个时候这个娘娘的母亲就做了一桌特别地道的手擀面， 就去御膳房自己做的。 对，肯定是御膳房啊。然后这个皇上吃到了这个手擀面之后，哇塞，一下就找到了妈妈的感觉。确实是， 本来就是妈， 就是妈妈呀。这个丈母娘也是妈妈， 当然。 就这样，然后给这个东新屯，就这个手擀面就已经 流 传下来。 反正有这么个故事， 具体考证有待考证。 这个， 但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 这个我也遇见过这样的，就是客人啊。就是大叔大爷的这些客人啊，然后呢吃面条吃酱油村儿，我不知道您 吃过吃过 酱油村儿呢，就是我们农村啊就是放花椒炸糊， 对， 然后放那个葱，老葱嫩葱，然后放那个咱们这个老酱油，然后呢放就是把花椒炸糊以后呢烹上葱花，然后烹上酱油，出锅特别香。 对， 然后这大爷啊就是跟我上次就是上我们家吃饭也跟我说，吃着这面条一边吃，60多岁啊，70岁的大爷说，我吃这面条就想起我妈来了，就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的找着妈妈的味道。 去吃的是杨大爷吧？ 去东兴屯找妈妈去吧？真的是。 这个面条就叫老娘手擀面。 哦， 顾名思义。 明白。 哎呦，好，哎，除了这手擀面，咱也别把所有的时间都说在这手擀面上，大家就可以去尝啊。这个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说是超级大包子。我们有一嘉宾叫超级小包子啊，这是超级大包子，说一个包子七两重。一会儿咱这样，先进两条广告，回来说说这包子行不行？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信息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刚刚我说那包子一个七两，刚才这个姐姐还说了，不止七两是吗？来说说这包子。 包子呢？ 你可以离话筒近点。 我这个。我呢就是咱民俗旅游嘛、 啊、 咱就是实惠，就是包子呢还是那种大笼屉，还是土、现在一般呢都是蒸箱了嘛，但是蒸箱蒸出来啊跟那大笼屉底下还是大铁锅放上水，跟那个传统做法还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您看我这个包子啊，就最底下的一屉它那火非常冲，然后那铁锅那边啊把它会熏的，有时候还会有嘎吱，就跟过去这个咱们 烤包子是吗、 它跟这大锅呀就是蒸那包子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农村的不？这个 是 农村那时候那个大锅四圈啊，都能把那包子边儿，那个就是让它出嘎吱。 哦，是吗？ 那是了的。 它这火比较旺， 哦、 然后呢，它那个蒸的时候也比较快，这气儿打上来的快，它好吃。包子呢，一般的顾客上我们家去啊，跟包子合影，都是，哎，拿起包子来。跟自己的 放脸上 对比 哦， 哎，然后照相发朋友圈，觉得特兴奋。然后这个一般的荤香的，就我们家荤香韭菜就是两种，韭菜的包子是韭菜鸡蛋的，荤香就是荤香肉丁，大肉丁。我们家这个肉丁啊，所有馅儿活的肉丁全是剁馅儿， 哎、 就是 还是斤斤计较的， 哎，咱就是传统嘛，你民俗嘛， 真是。 然后你咬这包子啊。一口下去就咕噜，就咬出一块肉来，就这种感觉，就不会让你说吃着就，哎，我这肉细腻的那种，不是，让您就感觉能吃包子还能吃炖肉的感觉，就是咬一口肉的感觉。 荤香的得多少斤？不是多少两一个？ 荤香的连馅儿带皮儿得8两。 嚯！ 而且是发面的，一发起来，而且面都是老面肥发的，它发起来以后啊。特别特别又暄乎， 对，又筋的， 又筋道， 对， 就 色儿都不一样， 胖胖的这包子、 对， 哎呀呀，真好， 特一看就老人说就是喜欢人、 就是、 一看就喜欢他， 好的面对发出来的包子啊，它不是白种人，一定是黄种人，就是它那面是发黄的，那才是最相对自然的 碱面， 就不也不是碱面，它的面本身就发黄，蒸完之后你一看那种雪花大白的都跟白纸似的，那反正 这个 差点意思、 面呢就是还是那种传统工艺做的面， 你看 就是粉的面， 它 这个面里边啊它不是那么，你比如说咱们这头一个二个三个、这个一般的老人都知道啊，是把这几根面全掺在一起，就不掺最后一根，它不要不然掺最后一根叫黑白面，就太黑了、然后咱们呢就是头一个二个的面蒸包子，蒸包子蒸懒龙、 我们家打懒龙也是特别大，一根懒龙三斤多。长度呢，我们家懒龙上门懒龙的时候不使这个盘子上、 哦、 一般情况就是大案板 直接上 板， 那得那么大个儿、嗯、 它这个50公分不夸张都不一定能打得住，我还真没具体量过，但是这50公分真不能打得住。 天哪。 嗯，面呢就是一斤八两一斤九两的面、 哦、 再加上一斤多的馅儿， 嗯， 这个它也是发面的， 嗯， 发起了以后跟个长长的就是胖胖的， 嗯 嗯， 枕头似的， 跟枕头似的， 真的 就是 能想象，我的天哪、 哎、真的一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很多的东西不光是那个画面感强啊、嗯、就都是亮点。 是是是， 第一啊，人家名字起得好，老娘们手擀面， 哎 哎，就很容易记嘛， 对 对吧。然后再其次，刚才你说的那个手擀面有八种圈，而且 八种八码， 哎，对对对、 嗯、 那一般我就得来八碗吧， 啊、嗯、 对，不是我都得尝尝嘛，是这意思吧、嗯、然后再其次，刚才说的懒龙， 嗯， 说的那么大个的包子， 嗯 啊，包括他说那么多的卤货和酱货，我、哦、天哪！ 哎，这地儿适合咱们节目组去， 是吧？ 是吧？ 嗯， 你吃点酱货，我们就吃主食就行了， 啊、 最后给你来碗面， 哎，对对对， 甜甜甜甜肚，是吧？ 我们家还有一个特色， 啥呀？ 特别好吃的，就是您知道农村啊，到农村去了，嗯、就是特别想要臭豆腐这一口。 哎呀，好啊好啊！ 臭豆腐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啊，您不能，你看，就是你是虽然是做民俗的， 嗯， 但是你也不能把这臭豆腐端到桌子上去，你端到桌子上去了，这屋都臭了。然后呢，我呢就哎呀琢磨琢磨，也弄一是馒头，就是咱们自己蒸的馒头，然后呢把臭豆腐加到馒头里边， 嗯， 然后呢，把馒头渣还有面包糠这些弄成搓成渣，然后把这个馒头呢裹上蛋清，粘上这个渣，外焦里嫩，炸臭盒，我每天啊，就是我旺季的时候，一天卖炸臭盒能卖100份，就是大家就是特别喜欢吃， 听出来了吧？亮点也太多了，很符合咱们节目组。 这是高端版的， 是的，是的。 臭豆腐加点，就是加热了之后，它那个味儿更冲、 嗯，而且人家又炸喽， 哎呦， 又酥，哎，外边特别酥。 哎，有好多人说能快递吗？ 快递、 目前没有啊， 快递不了。 然后也有人问说，说这是哪儿啊？再说一下啊，这是咱们大兴区东新屯民俗村新屯人家，对吧？您就搜这几个新屯人家就能找着这。 他、嗯、是老板娘， 对，他是老板， 我们本家， 对，我们叫燕王燕啊，您直接找他就行了。包括要订什么的，您先去一下，先尝尝，回来之后呢，熟了直接打电话订就得了。 哎，你这离亦庄也近吧？ 离亦庄很近， 那离我太近了，改天就去啊。 哎呦， 太好了，太好了！这说了好多大兴特别好的，而且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又让我们特别暖心的一些东西。 是的， 真的听完之后，不仅是有特色，你说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吃过，但是说句实话，您在城市里边还很少能见的，好吧？去大兴多玩一玩吧。感谢两位嘉宾，咱们大兴先聊到这儿，以后咱们的节目多多的也要介绍一下大兴其他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先要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有朋友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炸臭盒，挥之不去啊。默默地嚼了两片刚刚买的面包。 我现在满脑子全都是他那三斤多的大肉龙。哎呀，真受不了。 哎，这地儿咱俩没去过，但是春哥去过，去过两回。 对，我还真去过两回。 哎，这生意那么火呀？ 生意确实火。如果要周末去，没什么。因为它有一条街嘛，两边全都是做这个面食的、然后全停满了车，就那只要一进去都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想慢慢品尝舒服的话，你可以平时，相对来说平时那一条街上就很清静，你可以随便舔。反正一进去，那面那个卤的那个气势还是挺震撼的，而且那面都五颜六色，看着前面又食欲。这都挺好、 来，我们先请出进这个这一时段的嘉宾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郊从业20多年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 好，大家好，我又来了。 这个一开始就有朋友提问题了，但是来的是大型的朋友，估计对门头沟不熟，所以没问啊。今天春哥，咱们剩这一个小时呢，咱们聊聊除了大兴之外，当然大兴咱也可以说说。 是。 比如说今天没聊到的，您觉得还不错的，因为刚刚说的那几个地儿吧，他都是吃饭的，虽然自己也有缘的。刚刚我们聊的时候也说，春哥说那边好像玩的少一些， 那边真是玩的少，但是他采摘的东西比较多。 哦， 那边无论是西瓜呀，还有玉杏园，那个玉桑园啊，还有一些梨啊，哎，各种各样品种，这些瓜果，哎，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大兴去转转。 它应该是属于休闲游的。 对，就是说反正你要是春天的话，我觉得这看花，秋天摘果，夏天也能摘果，就一直都有，这个我觉得就不错。然后顺便再去那儿吃一顿手擀面去，来， 感觉大兴就是一长膘的地儿， 水果都是 面，没山可爬，对吧？ 对对对， 就是采摘是干嘛？不是吃嘛，对吧？你采摘完了吃了一肚子水果，接着再吃那个大包子，吃手擀面，吃酱 肉， 哎呦我的！ 但是我们了解了啊，就是大兴那边就有好吃的，比如说柴锅鱼，就是那都在那边啊，都特火，什么吃烤串的地儿，然后像主食呢，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老娘们的那个 手擀面， 哎，对对，手擀面，然后再有那个饺子， 对， 说每年到年三十儿，尖尖包饺子，而且最大那饺子这么大个， 嚯、 然后整村儿一块儿 蒸的 吃 吧，这 啊、年三十儿、那人家那也是一个村儿都做饺子的， 多热闹，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啊，包括还有那个孝心馒头 哦， 啊，这也是有典故的啊，就据说啊，说那个家里有老人，然后这个儿媳妇儿就自己夸、给妈弄大白馍，但是自己呢就拿那下脚料自己弄的馒头自己吃 哦， 啊，但是自己弄那就不是大白馍了，那可能就变黑了、反正就不太好的，然后路过的人一看啊。这儿媳妇儿真特别好，所以以至于这孝心馒头也流传开了。然后现在一去那边也一袋一袋的买， 黑馒头是吧？ 哎， 就买100的，10个黑的，100的给老人家。 哎、真的，开花馒头， 哎呦， 就你讲，就有点像那石榴似的，熟透了，啪上的开花、人那馒头也是上的开花， 那种加了糖了， 不是碱面放多了吧？ 哎，不是不是不是。哎，真的还是不错的，越嚼越甜。 哎呦，来，这样春哥，咱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啊。您说， 接着问题之后，咱再推荐一下别的啊。这是好早之前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朋友就问的，说，哎，春哥来了，我赶紧问一下，门头沟区政府附近有没有好吃的烧烤或者是自助？ 那边烧烤。啊，真有，但是这说特别有名呢，我不知道。 嗯， 但是门头沟那边我特爱吃，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字号的国企的一个小餐馆，就在那个滨河那个路边上，在一个小区门口。他那是那个拿那个有点类似于肉夹馍，但是他中间那个肉是那个猪头肉，一指厚的那个厚，就是你吃比真的你吃一个绝对能撑上你。而且他那服务，他的那感觉呀，就跟那个老国企的那个餐馆一模一样，包括那服务的都是大姐似的那种，不是说小姑娘或什么之类的。哎，我觉得有你，如果你喜欢回忆，而且特实惠啊，我觉得一定要去尝尝他那个，那也算是一种肉夹馍，但是那个馍可太那肉可太厚了，一方论方了都得一指厚。 我觉得可以去试试那个。 嗯， 然后另外门头沟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县城里头，像他们有几个，我觉得吃饺子特好的，还有一个专门做牛肉的也做的特别好的，叫牛大碗的，我觉得也不错。如果要是在县城中间，嗯，我觉得也可以去，有几个地儿可以值得去看啊。 嗯， 一个是著名的玉河古道，就是县城往稍微的往西一点，然后呢，你就过去可以走那种，就是门头沟的来历券门。 嗯， 哎，这条线上，而且还有好多古桥，你都可以去过去走一走。 嗯， 而且在县城中间，我觉得一定要去看的就是门头沟自己的博物馆，那里边有一些门头沟的历史啊，包括一些文物啊，包括它的讲解，我觉得都特别好，值得去看。 嗯， 就刚才我还包括我说这个吃肉那地儿，旁边紧挨着有一个跨永定河那个桥，那也非常有历史的一个跨河的铁桥。 嗯， 而且桥头呢还有过去的那个堡垒，你可以要愿意喜欢的话，你都可以去怀怀古去，都可以转转。嗯， 听着哪儿都这么好呢，真是的。 要不然你从大兴搬门头沟去怎么样？ 等门头沟的朋友来做客节目，我先了解一下。 现在就可以了解。说实话，我认为啊，门头沟是属于旅游相对来说宣传推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地儿。 嗯， 但实际上门头沟的山清水秀，而且的话，就是如果你要喜欢历史的话，我觉得北京有几个方向，就是西边一定是最漂亮的，它的古村是最多，而且它古宅就是留保存原始那个状态的那个方式是最完美的。如果你要喜欢拍这种古村古城古路，一定要去京西门头沟 啊， 最漂亮。 我就知道那边那个别墅特别多啊，有连排的，有叠拼的，有说开门见西山啊，就挺好啊。来，咱这个安菲尔德说，上周听了咱们的节目，听了春哥的，订了古北水镇的那个长城书舍 啊，很贵， 很贵，确实很贵，三天两晚。他说想问问啊，带着两岁的孩子就在水镇里边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吗？而且那个景区让带无人机进去吗？能飞吗？ 可能带一带可能都悬，因为那边也有一些部队驻守什么之类的。 嗯， 而且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最好不要带。 哎，对 啊。然后另外的话，那个要说吃的话，里头我觉得有好多，例如它有就是传统的烤鸭的，包括有烤肉的，还有就是他们有专门有很多的小店，从一进门那块一直往里头走都可以，包括一些零食， 对， 就是一些那个小卖部似的类似的这种东西， 对 啊，都挺丰富的。反正你两三天肯定每天都吃一个，你肯定吃不完。 而且它那个景区里边的，就是作为景区的吃食来讲 啊， 还是不错的。包括我吃了两个馆子，都还味儿还不错啊。你要说多好，你谈不上啊，但是绝对能吃。 对，但是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可能最好提前点去，然后因为可能人多，有时候上菜可能稍微的紧张点。 就是您就错峰就得了。 对，要么提前点，要么就错后点。 对，晚上十点钟之后出来。 那你说看完灯光秀，他灯光秀很值得去看看的，带着孩子们。 但是周末人太多了， 是 根本挤不到前面去。嗯。 这儿还有很多的朋友依然在问关于大兴美食的地址，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可以让我们在导播间的编辑可以给您发私信，把他们的名字给您发过去就可以了。 哎，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些正题了。但是在说正题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算是福利了。 是的， 大家可以免费拿到这个门票。这地儿虽然我们没去过，但是听着不错，您可以去那儿看看去。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单张230块钱的马主题乐园门票两张，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住星级酒店，赏奇幻秀，品草原美食，中国马镇草原新体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发上您的姓名，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再加上抢票，哎，这几个字就可以到，我们会抽选几位朋友啊，每人送您2张票啊，保证您可以带着您的媳妇儿也好，或者谁的媳妇儿也好，您都可以去那儿啊，感受一下马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对 啊， 哎，春哥，这儿你去过吗？ 这周日有可能我会去 啊，这周日是吧？ 对，这个马镇是应该算比较新的，所以说以前我还真不 不太了解，但是这周末可能会有一个活动，我可能会去看一下。 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是上周末的时候刚去那边露营啊什么的，然后因为那边有一个草原音乐节，他去参加那个活动，他呢走的那个就是传统的老路，但是也是最美的那条路，就是从雁西湖一直向丰宁那条路，一直向北，一直开，然后过了喇叭沟门之后。然后就是草原了， 还过了喇叭沟门那么远、啊、 那当然那当然、 哦、 它相当于在坝上嘛、 哦、那 但是到那边、哦、真的好漂亮，因为他发了好多照片，我一看我、哦、天太漂亮了、 哦、 真好。 我觉得现在去草原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没说嘛，就每年如果是草原雨多一定是最漂亮的，像北京最近这边一直在下雨，那边也一样，所以这种时候草都会很高，而且这鲜花野花也会很多，这是最漂亮的时候应该去。 好嘞，这个马震等您去完之后回来再跟我们分享啊。因为天气预报说啊，刚刚我们那个预报员也说说尽量这周六日啊还是先别往山区走了， 就是去大兴嘛。 去大兴是一个选择，其实除了大兴比如说这平原地带的相对安全一点的还有什么别的可玩的吗？您给我， 你 给我们说几 带啊？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廊坊啊、大厂啊，包括霸州啊、固安啊，就这一片相对来都没有山，就是说安全性相对来说就是肯定相对比较高。 哎、没问题， 但是好多人可能就像也有一个困惑，就是既然是平原，那他可看什么？因为咱们一习惯了看山看水。 对， 我认为啊，有一个例如，我觉得要固安。像那个地方，首先那边有好多温泉暖村，我觉得带孩子你可以去泡温泉去，然后还有一个，如果喜欢清静而且又怕热，我觉得就可以看看有一些特别有特点的小博物馆，例如有一个叫刘明仓的人，这是一个中国一个特别著名的绘画的，就包括好多小人书，什么淝水之战呀什么的都是他自己画的，如果要小时候集邮的人啊，可能都知道中国发行一个中国古代文。就是文学家的一套邮票，然后那画也是他画的，他那个博物馆里头都是他自己画的一些这些种特别漂亮的这种工笔素白描这画，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而且的话我觉得那边还有好多自己的一些固安的一些博物馆啊，还有一个特别有就是说要喜欢运动的那个永定河的自行车是越野的一个场地也特别漂亮，而且尤其是他有一种车我觉得是小孩特别喜欢的，就是就一般咱们说骑车什么的小孩十岁以下不能骑，他那本他是小宝宝骑的，就是几岁的就可以，是用脚蹬着的那种。 对对，他没有脚蹬，就是拿脚 就 跟那个 地 面摩擦滑着走的。 对、嗯、哎，那个我觉得又安全而且孩子还特别喜欢。 哦，特别喜欢、 那个、而且那车还特贵 啊，反正 那车挺贵的，别看没有蹬子， 反正不便宜啊。 我觉得像这种地儿，我觉得就挺适合一家老小。如果是，不想太累，又想不想太那个爬山呀，或者有这种风险，那就可以往南走。 这就是在固安里边吗？ 就在固安呀。 哦。 啊，那边的温泉像建国呀什么，好几个。 对，温泉知道。你看，这就是我们不了解，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是吧？房地产的那些朋友们，您把这个固安的文化呀。好玩的地儿啊，把您的这个环境啊稍微的宣传宣传，别老去天安门五十，那您有什么意思是吧？多来点这个，让我们知道 的话 有什么好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北京周边的一些那个区县的话，就是大的整体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做的那些好多的开放的公园、郊野公园都特别的美，特别的安静，包括马路上也是都是很干净的，其实真是挺舒服，挺适合去转转。 好、这是奔南走了， 就是安全嘛， 安全。 那就是再往南，其实还有包括像霸州什么之类的，那边也是那个有些那边有好多的水镇，水城似的。然后其实跟白洋淀他们都是连着的，东淀西淀分。说最早的其实那个就是咱们说的小明张嘎，一般都说白洋淀，但实际上说主拍的景区什么的都是在上方，上方古镇啊、都属于在霸州这一带， 就是取景都是在那边拍的， 对，大部分都是在这边拍的，然后所以说你要院，包括那边还有几个什么，应该是王家还是张家吧，有几个大院子都是民国的风采的，你都可以去看，而且这个整个古镇全是免费的，你可以随便进。然后当地的你可以品当地的一些小吃啊，买点自己好玩的东西，我觉得转转也不错。然后找个温泉大村，那边也温泉大村也多，都可以住一下。如果你要是像两晚的，或者你时间更长，那你可以接着再往南，那就是白洋淀了。白洋淀那边就不用说了，大家去的比较多，那边可看的也其实也还不错。这一圈都算是 避暑吧， 对， 挨着水。 再奔南估计就保定了吧？ 不是奔南，应该是奔西一点，偏西。 嗯， 哦，那 就是如果按咱们这儿来算的话，白洋淀都已经是西南方向 了。哦，也对，也对，也对。你们走的是京开，我走的京鳌。 那你要是白洋淀就绕了。 哦，那还绕了。 对，那你要直接去保定。 反正我一般都是甩站通过。你刚您说那个固安是我去过，然后白洋淀那边我就没有再往前走。 路过过， 直接就奔那个保定走了。我那个时候经常去保定，因为去保定开车一个多小时不到。差不多就到保定了，保定那边吃驴火确实好吃，比咱们北京的驴火要好吃的多。但是我就不知道那儿有什么玩的，每次他们都说，哎，咱在保定可以玩一天。我说保定有什么玩的？ 保定的话应该说是一个历史名城， 嗯， 就是说你要喜欢历史，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例如它的大慈阁，保存得非常好。还有如果你要喜欢中国近代史的话，一定要去看它的保定军校。你可以照保定军校一共就毕业6000多人， 对， 其中1000多人都成为将军， 对， 而且这些人你可以到时候你看，假如有时间你看看他的名字，几乎影响了中国这后边这革命史，全是他们。因为保定军校其实培养的好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老师，然后包括黄埔军校和这保定军校都有跟就是当时中国应该是四大军校啊，都有非常深的渊源，所以保定军校应该算是一个缘起。 嗯， 如果要想考察中国的近代史，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儿，啊，包括你说要更古老的，那像满城汉墓，那出土那些文物简直太精美了。第一个金缕衣就在那边发展的，可还有长信宫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你去看。 嗯，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再往南一点说，就是咱们看的老电影《地道战》。就是那黑风口什么，就那一带都在保定地区。 哦， 我觉得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历史的这种风格，都可以。嗯，包括原来的最早的莲花池啊，还有那个总督府啊，就是都可以去转转。 嗯， 我觉得都不错。 嗯， 看历史的话， 好嘞啊。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问春哥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高博更新了一个信息，说固安的那个永定河自行车公园停业装修 啊， 说他有他那儿的那个会员卡，那边给他打电话了，说我们那儿最近要装修。 但是确实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去过的朋友，人家发信息说了，振宇说永定河自行车公园小豆丁们叽里咕噜的骑着车冲下坡，特别好玩。然后人家发了一张孩子们骑那个不带脚蹬子拿脚滑的那个照片，哎，真是挺好玩， 就这赛道还挺野的感觉哈， 是 全是土路， 挺规矩的，就是挺正规的这种越野的赛道。 对对对， 而且每个孩子，你看什么护膝呀、头盔呀，人这都带着。 对， 我估计雨大，你太泥泞了， 有可能是这雨多。包括他那还定期做举行一些那个重大的比赛，就是孩子的重大比赛，就专门骑这个，是专门有人练的。 明白明白 啊，真是挺好玩的。 直接改成泥潭摔跤多好，是不是 大点吧？ 这个云淡风轻也问了，大厂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大厂的话，我觉得最有名的就是八大碗儿 啊， 那个比较多。另外大厂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古清真寺也可以去看看，但是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可能它是最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民族宫的建筑，是四周环水，然后它那个是那种那个里头的那个，无论是它的那个展示也好，还是它那个装饰也好，就是非常的让你洁白，是那种宁静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反正应该值得去看看民族宫去。然后再有的话，大厂其实特别特别多的，咱们一般说那个 就是景泰蓝是北京的， 嗯， 但实际上大厂那边，大厂那边出产有好几家厂子，而且做的都很精美。 现在还做呀？ 还现在还做， 哦， 而且有几家厂家，一家厂家可能以创新为主，另一家厂家就标榜我自己，我的员工都是四五十年在这儿干的老员工， 哦， 有几种不同的模式，但是我看了都挺漂亮的，尤其是如果要是带孩子去，可以给一些孩子做一个小饰品，我觉得景泰蓝的。得会挑啊，人家说了，你要是静态来好不好，就说我们，他说我们那厂子里的那地面什么之类的都是一尘不染的，都是就是所有的员工都不允许化妆，为什么？就怕掉粉啊，掉个什么之类的，一旦掉进去那个染料，就那个调料里头是烧出来以后，它会就里边一小坑，说你挑的时候一定要看，就绝对不能有坑，但是它正常如果正规的出产的一定不会有，都是很光洁的， 嗯， 啊，你可以去看看，也讲讲知识啊，掐丝儿点蓝啊，咱们都以前学个课文啊， 对， 感受一下。而且小孩的话可以体验的，就是有些可以在里边填充颜色呀，或者干嘛的，都可以在里边直接可以实际操作。 买个景泰蓝的火锅回来， 你舍得使吗？ 可好看了， 是好看， 不便宜的呀， 对 呀，都挺贵的。 所以我说你肯定不舍得使，嗯。 就是， 你一旦烧着烧哪地儿掐丝化了，你说可怎么办？来帮助一下梅子，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马震吗，他说了，他说他想去黄花沟，但是呢又想走这个去马震的这条路，能参谋一下他怎么走更好吗？ 因为我所知道黄沟不是坝上的，是卓资那边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因为这俩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奔那个包头那边走了，一个是奔北奔那个坝上这方向走，马震呢是在坝上，反正那边其实我觉得上了坝上到了大滩以后距离都不算太远，无论闪电湖还是白桦林啊，其实开车都基本上在半小时左右。 不，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走哪条路更漂亮呢？ 如果要是如果你直接奔大滩镇的话，那条路没有什么太多的，就直着往前走，但是我认为所有的两边的路只要是能骑马能上，你看那野的地儿都挺漂亮的，只要是下了雨以后，要说你说哪儿更好看，可能越往深的地儿人越少地儿就越漂亮， 嗯， 就看你骑马技术怎么样了，能不能走得很远。 这个空城啊，他是大厂人啊，也来冒泡了，说哎呀，我们那儿的三里乡的烤鸽子可是一绝。 我觉得烤鸽子，我不知道我没在大厂吃，我要是说烤鸽子就是熏鸽子最好吃， 哪儿啊？ 我认为是 丰台， 不是， 昌平， 昌平也有一个世家鸽园， 对， 但是我觉得真是好吃。怀柔也有，但是， 咱们说了多少个地儿？因为丰台的那个叫鸽子王。啊，然后昌平的那个就您说那鸽子 园， 哎，对对， 房山的叫鸽子张， 是，您说的这个是， 我说的是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固安的有一个通酒饭庄，他们家那个这通酒饭庄是一个老字号， 嗯， 但凡在那边人一定会知道这个，他们家那鸽子我觉得就特别好吃，而且相对来说还实惠点， 哦， 大家可以试试啊，可以感受一下。 哎，烤鸽子，我不知道春哥喝酒不喝啊？烤鸽子特别适合喝酒。我有一次去吃过一个烤鸽子，我喝北冰洋，人家他们喝酒，就他因为烤的就是一丝儿一丝儿，你得把那肉给撕下来嚼嘛。哎呦，嚼的我这嘴累的哟，跟嚼那个牛肉条似的，你知道吗？呀，我说你这鸽子烤的也太不水嫩了啊！我们这个就是就酒喝的。 嗯， 好吧啊，咱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继续回来，咱们在这个北京周边找一找凉快的周六日可以玩的，或者暑期带着孩子适合去玩的地儿啊。这个紫丁香问了说，顺义有什么好玩好吃的？ 太多了 啊、 太多了。 你们说一说。 你比如说 孙河， 哎，孙河那是别墅， 孙河算朝阳应该算， 对，算朝阳， 哦，算朝阳哈。 你像咱们春哥，咱们上次一块儿说那湿地公园， 汉石桥湿地， 对呀、啊，汉石桥就在那儿， 哦， 人不需要门票嘛，你就可以进去， 哦、 而且里头要景有景，然后要说啊，你找一块大的草皮在那儿歇歇呀， 也挺好， 哎，也特别好， 嗯， 然后那儿还有。啊，有一些小情调的地方啊，里头专门有一个吃西餐的地方， 嗯， 然后人家外头有一个露天的一个栈道， 哦， 自己有一个水面，你在那儿，哎呀，可好了 啊！我去过那地儿， 是吗？ 是吃自助的是吧？ 嗯， 也可以点单， 啊、 晚上是点单的 啊，对， 中午自助， 是的，是的，是的。 顺义那边其实好玩的地儿挺多的，除了汉石桥之外，比较有名的像鲜花港， 嗯， 啊，然后如果是愿意的话，还可以再往东一点，像那边的胶州湖地道站，孩子有时候喜欢钻钻， 嗯、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那个五彩浅山步道栈道，也可以走走， 嗯， 那还挺长的。就是如果走的话可能得有将近10公里，要走全了， 这么长、啊、 对，很长啊、很多从密云一直到顺义这边、 哦、 一直都能走过来，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像欧菲堡酒庄、 嗯、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红酒的一个文化的底下一个展览，也可以带孩子们去，而且他那有自己的葡萄园可以去采摘、 嗯、 他们的餐也是算是比较有特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滨河也是那个就是那个潮白河的那个应该是在它的左堤路上，然后有一家餐厅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就离绿色段村水心段村不远，然后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去那边去尝尝，而且里边有好多小动物园，但可以喂喂孩子，喂喂动物什么之类的， 是喂孩子也可以 带孩子一块喂， 这是哎，顺心里头应该也还不错 啊，顺心里头也有好多孩子玩的， 是是是， 像那个树上星星啊，还有卡丁赛车呀、啊，反正都可以去转转。 嗯，也有朋友推荐说， 我再插一句啊， 你说， 就是因为那边酒厂多，我不知道那边的酒厂能参观吗？ 能参观，那边有 类似于说 打酒鬼，真的是。 小胖说：“哎，他想去燕京啤酒厂啊，比如说我说我想去看看二锅头，类似 提前预约，提前预约都可以， 是可以的、 啊。而且顺义的话，号称叫三口酒，啊，就一个是这燕京啤酒。”一个是牛栏山二锅头，还有就刚才我说那欧菲堡，他自己也是自己酿红酒， 哦， 三口酒啊。如果去顺义，你要好喝的，你可以挨个串一下就行了，是不是？ 哎，燕京我去过，也不错， 还行吧， 挺好的。 我是王致和去过 啊，那你都挺味儿的，口味很重嘛。他就是整个参观一下厂区。就是整个流水线，还有人家有一个他游览的线路、 嗯、 您要提前预约， 对，提前预约 到最后呢有一个品尝室，等于他也是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了，直接打的原浆的那个啤酒、喝起来真的跟瓶啤不太一样，真很好喝，而且那儿还有那个他们自己做的纳豆，说是也非常好， 嗯， 哎，我尝了一下还真不错，也算是重口味，你应该也很喜欢， 咦， 健康食品， 哎，这个将军也在推荐说汉石桥里边有一个蔚蓝营地吧，应该是蔚蓝营地，我估计啊，我挺适合小朋友的， 嗯、 啊、好，这个哎，说起来这个就是算避暑吧，因为天气预报说周六日从明天开始又是比较闷热的天气了，过去避暑不都是往那个承德那边走吗？ 大北边， 像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是 大北边， 就 是因为那个时候 往承德方向走是吧？ 啊，不，那去小的时候，如果去承德呀，去坝上啊，那 很遥远的、 太远了。 哦， 就是那时候能坐绿皮车，比如说咣当咣当的，可以去延庆， 哦， 可以去密云， 那就算远了， 这很远了。 真的很远了。 嗯， 那个时候你比如上初中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哥几个就是同学呀、啊 嗯、 一块坐绿皮车，比如说去密云什么白龙潭啊什么黑龙潭啊，这 青龙峡 啊青哎就已经很远了。 哦、 当时我觉得我跟维子应该是一个同龄的、 嗯、 当时很就是初应该说高中以后了，我们才能经常的自己坐火车出去玩，一般几个方向最最有名的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十渡和野三坡那块狗不庄， 对 啊，从永定门坐车哗就去了。再有一个奔门头沟，奔门头沟你要是坐火车的话，从麻峪那边上，然后叫55公里， 嗯， 其实现在叫猪窝啊，这个景区就是在一湖那个湖面，现在也还挺漂亮的那块、 嗯、 再有的话就奔康熙草原啊，那康熙草原曾经非常火爆，我觉得北京一说草原以为就是康熙草原那叫草原了呢， 就是最开始刚有车的一帮人，那80-90年代的时候，然后当时开的什么车都有了， 嗯， 如果一说自驾全去哪儿， 哦， 然后人家拿那些啊那样可以洗胶卷的照片回来再一看， 哦， 天哪，真漂亮，真漂亮， 好看， 我们是永远去不了了，那么远，真的， 对，当时已经非常非常遥远的。至于是常德，那我觉得这真是就得好几天的这功夫打算了， 是 啊，坐车就得坐一晚上，后面就到了，啊，很辛苦的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路好像也绕。 如果要是开车的话，那边首先没高速，都从山底下绕着山走。 对， 就跟以前去那个坝上的话，现在去大滩的话，基本上4个多小时、5个小时就能到。 对， 以前恨不得8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堵车什么的就更长。我记得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带团或者什么说我们要翻坐4座大山， 嗯， 就是一直就翻山翻山翻山，好家伙，可痛苦了。 对， 不像现在这条路修得那么好，唰就直接过去了。 原来也是，我们就是看地图说承德到北京，哎，没多远，咱去承德吧，避避暑去。哎呦，我的天，走了7个多小时，都不想开回来。本来我们是没有住在那儿的打算，说是当天打一来回，结果到那儿之后都已经傍晚了，连避暑山庄都没进去。第二天。避暑山庄的我们等于其实里边特别大， 对， 能看的特别多，我们只是看了一下游览图，然后走了大概就是离它最近的3个点，看完就赶紧走，因为你要再不回来的话又得到晚上才到北京了。 嗯， 而且最关键是说是那儿避暑山庄，我没感觉，也是夏天去的，没感觉比北京凉快多少，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是齁热，也是特别闷，也是这种桑拿天。我说这皇上是不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避暑山庄吗？人还是真的是避暑山庄？我说哦， 现在好走多了， 现在好走多了， 2小时 名字起的叫避暑山庄， 看着凉快是吧？ 是。 而且要去承德的话，我觉得不止避暑山庄，还有那外八庙，还有那棒槌山、 嗯， 包括那双塔山，我觉得都挺值得去看一看的。 哦， 也就光那一地儿就可以待2天。 嗯，有好多朋友还是在问古北水镇有什么推荐，而且是带孩子去。 反正要住的话，那边有好多啊。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应该叫古北之光吧，那个游泳池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带孩子的话， 嗯、 因为它那有点半露天似的。 对， 就是你从那外面的话，能看见它有那个特别高的玻璃，那个墙，然后看到孩子们在里头游泳，那个感觉很舒服。这个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民宿，各种各样的民宿，然后有的还甚带私汤温泉。但是民宿反正不太好定，因为房间都比较少，而且相对来说价格。贵一点，再有的话像长征书舍还有几个那种类似于那种小精品的像会所似的这种会馆，都带私汤温带那个私就是游泳池的小游泳池的，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带孩子去。最反正带孩子去一定要到带游泳池的酒店去住去。 反正孩子只要是出去玩都挺开心 的。是 的，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大人来讲啊，尤其周六日去古北水镇的时候，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因为人太多了。 对，是。 就听那边啊哇，我说哎呦，干嘛呢？都看不着什么的，通过天上到的那些影子是说哦，好像是有什么灯光秀，还 是 什么、 啊、 什么什么奇幻秀、 嗯， 你根本看不着，黑压压一片，把所有能看的全挡着了，然后你只能就是我走了一个特别偏的地儿。最后走走就已经没路了， 嚯！ 就是人家可能是修到那儿， 你是开发商吗？ 因为我是看着人少，我就往那儿走。说那好像离远了还有一片灯光，后来发现那点是个工地，可能是是倒有灯，但是人家还没修好呢，可能也还是在不断的建设中吧。 对，一直在建设。 对，所以我就说可能哎，走到这儿了，我一回去稍微走上点主路，以后就人呢上来下来的人特别多，所以 以为什么我就其实建议大家，您可以在那儿住一晚上、 嗯、 虽然贵啊，但是您特别早的时候，等大家都还没来的时候，您逛逛清早的古北水镇和特别晚的时候的古北水镇，还是不错的。 而且古北水镇附近啊，就是你要图便宜的话，好多农家院，而且你要是图特点的话，还有很多的特色的民宿都在那附近。 嗯， 我觉得也就万一你要订不上古北水镇的房，也可以考虑一下周边， 便宜好多。 对，相对来说可能好一点。 对，因为原来他们有很多的都是在古北水镇，人家是住的，那是人家的家。 嗯、 后来因为整个景区改造呢，就把这些住户呢就给挪出来了、 嗯。 但是呢，也给人家盖了房子， 对， 盖的也不错、 嗯。 总共就那么几口人，然后那房子呼啦特别的大，里边大概能每家都能有七八间屋子，而且还有一些可能是企业，他租了几个这种农家， 对， 做成那种小别墅。他自己改的、 那个、比较高端， 那个高端一点，但是也就是比里边的还是便宜， 嗯， 就是当然跟那些没法比，但是比里边的还是便宜。里边比如2000多，那个可能1000-1400差不多、嗯。 您说的肯定是麦云溪， 是吧？ 对，那 对对对，反正有几个看着可好看了。我说我们怎么没住这个呢？我没找着。嗯， 来来来，咱们点几个地儿可以让哥哥说说呗。 行呀、 啊，好吧， 嗯 啊，你比如说，独乐寺是在 天津蓟县。 哦，是在蓟县。 对，这个蓟县我觉得也特别适合避暑啊，因为你说独乐寺可能大家相对来知道少，但是一说盘山啊，号称江南嘛，那个就是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对， 这话反正说了好多年了，这是。然后那个地儿的话，跟那它，但是独乐寺在蓟县县城，然后盘山呢是在外头。你要是其实你要走京平高速，只要是一过了平谷，穿过几个隧道，就立刻就是盘山，再往下开一个口就是那个蓟县。蓟县的话，我觉得独乐寺是非常值得去看，它里边有一个木雕大佛，非常少见。而且里边还有李白的题词，这个也比较少，而且那边还有鲁班庙啊，还有冀州古榕洞。如果你要喜欢吃鱼的话，那边鱼小水库还有好多的吃鱼的特别好吃的地儿，而那边酒店也就是能达到四五星上酒店有好几家，而且也都带温泉，完全可以作为一条线路可以过去， 好、 哦、避暑线路。 这是独乐寺啊， 嗯， 还有一个井中山在哪儿？ 井中山的话是在迁西了。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您喜欢避暑，你看一般都奔山呀、啊、奔海呀、啊、奔草原呀、啊、但是这个季节都是人特别特别多的时候，你订房也贵和什么都差点。但是如果例如去迁西，它是离海边和山和那个草原之间的那么一个位置，如果要愿意的话，我这住在那个大黑厅水库边上，那边有一个湖景的一个酒店，而且呢你可以去到就刚才说了井中山，然后再要走的话，你往北点，那边还有长城的青山观，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景色特别漂亮，必须得坐船进去的，号称是水下长城的喜风口、 哦、 啊，而且那边还有革命的那个大刀园， 嗯、 也是一些历史啊、 嗯、 或者自然景观都很美。 哎，我记得原来去北戴河，因为还没修京沈高速的时候，都是走的那个老国道。 嗯， 就是奔山海关啊什么的，奔辽宁啊那条路 会路过迁西， 哎，就路过迁西， 对，路过 迁西。然后其中我看还有广告牌子就写什么水下长城啊什么都有。 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坐那种船上，而它你得坐很长的时间的船，你才能到了有水下长城那个位置。那边的我觉得那种，而且人很少，那个碧波荡漾，而且那种水鸟吉祥的那种感觉非常舒服，尤其是快傍晚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一看。而且那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历史，就是地理的那个东西特别多， 嗯， 号称好像在世界上都比较有名。那边有很多的地质年代，号称还有，我记得是说是最古老的海象什么地质的岩石层，就是你要去的话，路上这都能看得见， 嗯， 再有的话，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国家级的粒子博物馆。就那个博物馆的规模也很大，而且跟粒子相关的历史啊，包括它跟粒子相关的一些知识，还有那个习俗啊，包括它的品种、都有啊，两层还是三层，反正规模很庞大。我觉得要带孩子去也可以去看看啊，别看怀柔的粒子有名，那儿的粒子更有名，可以去看看。 嗯， 迁西的粒子 好像是过了清东陵再往前就能到迁西， 应该往前再往南一点，应该是差不多。 是 嗯，好，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一聊，周末的时候应该去哪玩呢？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单张230块钱的马主题乐园门票两张，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住星级酒店，赏奇幻秀，品草原美食，中国马镇草原新体验。哎，挺好啊，大家如果想要获取免费门票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真实的姓名、真实的手机号，加上抢票两个字就可以了。CHWL876。 嗯，刚刚问了几个地方 啊、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迁西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离北京稍微相对远一点。我倒是建议你，比如说，你去清东陵， 嗯， 然后去完清东陵，然后再到这个水上长城啊、水下长城啊、迁西啊，再去转转，然后再继续往前走，你就可以到著名的北戴河。 哦， 正好一趟线都可以玩玩嘛。 对，太 可以有个3-4天的行程， 基本可以掉头回来了 啊。 现在北戴河去的人啊，依然还是很多，但是因为东戴河和南戴河现在好像这个美誉度更高一些，都说那边的水好啊，沙子好，现在去那边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对，而且东戴河相对来说人稍微少一点，就跟北戴河和那个南戴河比，而且呢相对来说东戴河的性价比也稍微的高一些。 哎， 现在反正南北戴河那边高级酒店越来越多，动不动就1-2千以上。 嗯嗯， 像东戴河那边有一些那个渔家院，基本上都在150左右，然后基本上就是2正一早餐，海鲜管够，基本上就差不多。 哥，您说的那所谓渔家院，是不是就类似于农家乐？ 对，就是农家乐，只不过人家是打鱼为生的，所以叫渔家乐。离海边也不远，基本上你走着溜达溜达就能到。 对， 这样就很随意了。 对， 还是便宜点好啊。 我这个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例如你说让我1-2千的，我觉得住着也挺舒服，但是可能另一种享受。你说150的时候，你跟农这渔民可以聊 聊天 儿，或者说哎这种感觉， 出个海呀、 在村里头转转，然后出海真是可打鱼什么的都行，而且你在海边上呢，相对来说人要少得多那边。 嗯，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啊，你在海边上要海钓， 嗯， 当然不能是人家那儿有那圈养的那些地方，你不能在那儿钓。就比如在海边上，你就算拿手杆，你再甩得多远， 嗯， 钓上来的海鱼一样小鱼， 就一爪宽， 哎，就小鱼。 哦， 但是你要是真想说稍微大一点啊，嘟嘟嘟嘟嘟嘟， 那得出去了， 就出海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如果啊，就是包一个船，当然就几个朋友一块包一个船出海，去钓一天，大概800块钱左右。 哦，那也还行。 对，只要你不晕船， 哦， 就能扛住。 那就顺道从青岛回来。 嚯！ 反正都开出去了， 800块钱不够啊，一点可不够。 那800人疯了。 我觉得东戴河那边不只是去海边啊，就是一般都说大家去了海边就到海边看，但实际上那边的话，例如去江米庙啊，还有包括那边的九谷口长城啊， 嗯， 九门口长城，然后这些地方就是文化东西，包括那边还有个叫前所，就是那边好多地名其实原来的名就叫什么什么所，这所的概念其实也是过去明清的时候一些边关的一个概念，因为那时候以前那个跟辽宁这属于关口关外了，都算是、就你可以去前所的一些古城里头去看看，因为他们那房子，你要去了一个老房子，明显的跟一般房子不一样，它那顶儿它不是平的，它是一个鼓起来有点跟仓似的那种，是特有的一种建筑，而且还有这种过去的一些像过去的历史的一些遗迹的一些东西，老城门什么的都还在，可以去看看去都。 现在大家想出去玩啊，都这个花销啊，就是预算啊，越做越高了。你看，您刚刚不是说了，您可以去渔家乐嘛？就没人问渔家乐在哪儿啊？刚刚您说那个迁西那湖景酒店，就是湖边那酒店啊，有人说那叫什么名字呀？听着不错。 迁西那个湖景酒店叫什么什么帆？ 煮完就忘。 月半湾 还是还真不是 渔家乐比较好记，我 忘了。而且那块性价比特别高，就是一般咱们说湖景酒店什么之类，动辄五六百七八百以上。 嗯， 那地儿我记着当时300块钱左右。而且还是十一期间，就是假日，就是放假的时候， 是靠谱吗？ 靠谱，真是300块钱左右，啊，真挺好的。 你不是 VIP 中 P 的价格吧？ 那可能我要去都不花钱。 好吧，春哥有点忘了，没事，一会儿我们想起来之后呢，让编辑直接回给您啊。这个非常感谢春哥带着我们这个神游了一下这些地方啊，好多都没听说过，真的。有空还是出来多转一转，谢谢春哥。啊，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请记住这一点，不如遗憾难免，绝不会是永远。成功的光芒耀眼，那不迈向前，总会有一天。敢追求敢冒险，才会有明天，幸福自己选。考验，经得起风和雨，靠我的信念，梦想在眼前，美丽地平线。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